薄膜发电互用系统，屋顶能发电，省钱更挣钱。新能源产业政策有补贴，咨询热线400026-3966。汉能大了，雾霾就少了。 北京音乐广播。 高丽国际灯具港，尊贵享受，百姓消费，厂家直营，一站购齐。 真正的平静，不是避开喧嚣，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。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，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。九七四最爱听，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。有你，有我，还有音乐相伴。 快乐，那年我们几岁，看透还没学会，心里面住着一个鬼。快乐，不是只红酒杯，狂欢欢一次醉，醒来后也更黑。 能学不会打开那上锁的心扉。快乐不需要被包围，不需要擦眼泪，痛快的哭一回。 快乐练习曲来自小刚周传雄，欢迎在周三早间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974最爱听，我是邓丁，继续在早间为您带来陈坚的第一抹亮色。来，有请容祖儿。世上只有，世上只有后面是什么呢？甜痛题吗？ 望着你讲，也许更易浓于水滴 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六点，恒斌主持。

首好歌联播，分别来自许绍洋的《花香》，也是他的成名之作。这样的是苏慧伦的《傻瓜》。好了，在出下面这首歌曲之前，要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来到一间两层楼的屋子，进到第一层楼的时候，发现一张大大的桌子，两旁都坐着人，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吃得到，因为大家的手臂受到魔法师的诅咒，手呢不能弯曲，吃不到桌上的美食，所以个个是愁眉苦脸的。但是他听到楼上却充满了欢愉的笑声，他好奇地上楼一看，同样也是一群人，手呢也是不能弯曲，但是大家都吃得兴高采烈。原来是每个人的手臂虽然不能伸直，但是因为对面的人是彼此协助的，互相帮助对方来夹菜喂食，所以大家都吃得非常尽兴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依赖别人而独立生活的，这本是一个需要互相扶持的社会，先主动伸出友谊的手，你就会发现原来周围有这么多朋友，先要帮助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帮助，你说呢？好了，继续来分享陈奕迅，路一直都在。 人潮汹涌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、oh, 我的梦代表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？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习惯？哦、oh, 我的梦代表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？向前，路一直都

爱情来自许巍，唱的真的是荡气回肠。当然每个人对于感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，对于爱这件事呢更是如此。我们在音乐当中随处可以见到各种各样呈现出来的爱情，比如梁静茹甜到发腻的情歌，当然也有像张学友的咖啡一样的苦情歌。而不同的口味，不管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，好像在我们的感情经历当中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感同身受。好了，我们就来分享这里蔡依林听说爱情回来过，有一点淡淡酸涩的歌曲。 在朋友那儿听说真心的你怎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受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知心的你曾找过我，不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只是他见了你会感动。我对欲望的感触还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，我依然深深爱着。 牵手肩并肩，拥抱最美的音乐时光。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腾斌带你找回最初的音乐感动。 大峡谷大落差漂流，密云雾灵西峰高山滑水，京城首家3000米专业级滑水赛道，纵横山林间的激流勇进，惊险刺激，等你来挑战。党徽凝聚责任，奉献饱含深情，送光明，送温暖，为生命续航，爱心成就未来。2005年至今，共产党员献爱心，温暖心城。 真正的平静，不是避开喧嚣，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。 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，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。 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，我是腾腾。 九七四最爱听，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，有你有我还有音乐相伴。 重播在电视里，不少剧情都已忘记，只记得我们手握得很紧。最爱的未必适合在一起，相爱是让彼此做自己，一段用过心的感情能让人懂得好多事情。我们都要幸福，很幸福，才不枉当初决定分手的痛苦。你要我有爱没有一丝束缚，我要你得花更多心思照顾、yeah, yeah, 我们都要幸福，很也成为对方心上悬着的包袱，送给爱过的人最好的礼物是永远过得不悲伤不孤独，过得不悲伤不孤独。是让彼此做自己，一段用过心的感情能让人懂得很多事情。我们都要幸福，很幸福，才不枉当初决定分手痛苦。你要我有爱没有一丝束缚，我要你得花更多心思照顾、yeah, yeah, 我们都要幸福，很幸福，也成为对方心上悬着的包袱，送给爱过的人最好的礼物是永远过得不悲伤不孤独，过得不悲伤不孤独。

实有我这交替不断，你周围静待你挑选，我跟他刻意转又转，每天都经过你身边，天寒地暖。 九七四最爱听，我是腾冰。在我们的微信平台，一位叫做丈量人生的朋友说，很喜欢九七四最爱听，每一次精挑细选的音乐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而且呢也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听的，那时候还会拿着 CD 的歌词一句一句跟着学唱呢，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力是最好的。那现在的音乐再怎么听也好像记不住歌词了，但是旋律一样可以抓住你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推荐的这一首《认错》，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官方平台来推荐你爱听的歌曲，也让我们在九七四最爱听节目当中共同分享。好了，我是腾冰，就来提前预告一下明天的歌单，会有羽泉的《冷酷到底》，张浩哲的《好男人》，还有周董周杰伦《一首歌的时间》，袁泉在音乐中醒来，还有袁惟仁《想念2014》，林志炫《每天想你一遍》，最近又因为发胖走入我们视线的阿妹张惠妹的《姐妹》等等等等。喜欢这些好歌，腾冰就和你相约明早六点九七四最爱听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早安音乐秀。 I don't believe it，是我放弃。